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好啦，翻嚟咧呢个继续访问呢个杨岳桥啊，话时话我哋都要继续读翻啲名啦，就系呢个一号梁志成啦，二号黄成志，三号方国山，四号梁思豪，五号周浩鼎，六号咧梁天琦，七号系杨岳桥，啱唔啱？ 系刘志成一号， 我咪讲刘志成， 你讲梁啊？ 哦，屌！ 你次次都有啲位错，你真系唔尊重素人，话哥你真系 吓，冇咁讲啊！因为佢素人个名字我唔系太出名啫，个问题就 系嘛？ 喂，其实话时话一句到尾，其实你 ready 唔 ready？ 啊，汤家华辞职，你自己系选噶。如果佢唔辞职嘅话，理论上你都冇谂住咁快上位噶，系嘛？ 其实 yes and no 嘅，即系佢唔系讲过一次佢想辞职。 OK。 咁當然會有心理準備就，喂，係咪要我上呢？係咪要我上呢？咁但係當我知道嗰刻都真係 shock 嘅。 OK， 即係哇，佢真係㗎啦。 咁 are you ready 呢？ 咁 anytime 我都 ready 㗎喎，因為喂食呢行飯唔係石頭爆出嚟嘅、即係你冇可能話今日係一個素人，聽日就出㗎，冇可能嘅。尤其是而家講緊呢個咁激烈嘅即係競爭咧，而家呢個即係政圈，尤其是大選，你講比例代表制咧，其實你係。你要突圍而出，你一定要有翻啲基礎。咁呢啲基礎就係最基本啦。例如地區工作，喂，你對個區，尤其是講緊新界東咁大，你如果連上 你識唔識㗎？話時話， 我做咗幾，都做咗四年㗎啦。 咁如果叫你講三個新界東嘅問題，你噏唔噏到㗎？唔好講焚化爐啊，因為呢個方案生咗豬，你噏唔噏到㗎？ 唔係嗱，其實我新界東我最主要過去幾年， 唔好話啲蝦餃好食，燒賣好食。 過去幾年我做得最多嘅就係法團。 系 尤其是而家讲緊沙田区呢、即係沙田局包括大围啊马鞍山呢一个区嘅特别严重同埋大埔人都有、就係 围标 嘅问题。 Okay. 因为你睇返个历史呢就係而家三十年楼就要做大围收。咁你數返上去三十年前咪八十年代呢就係嗰陣时开始。 嗰陣时爆咗多楼其实。 係啦咁所以而家就进入嗰个大围收期。咁所以将军澳反而冇因为你諗返三十年前都未成气候嘛。咁所以而家沙田係重灾区嚟嘅大埔沙田。咁我就做好多。 冇错。 呢类型嘅无论係法团又或者小业主。即係小业主就係反对派啦。即係佢哋关心因为其实有啲就係正当嘅佢哋想知道个程序点做咁咪法团搵我哋。 我之前记得有个即係反围标阿姐呢就係、为咗即係因为自己即係嘈得好大声啊然之后俾啲黑社会呢即係搞到即係哇头破血流又成。 你讲沙田某一个。 咁 而家我哋面对就我觉得呢一个其实唔系净系新界东嘅全香港。 但点解我问你 ready 唔 ready 呢就系因为其实原来我今日睇维基呢原来你系八一年出世喎。 八一年 哇 八十后嚟喎。 系啊 即系你原来都同嗰啲楼即系都同一期。其实你同我同年嘅其实。 喂你都好 young 㗎喎。 系。 得嘛。 你喂但系你话 young, 你睇下黄之锋。 啱啊。 即系佢未当选立法 会。唔系啊佢做到嘅嘢佢今日已經超越咗70個啦。你諗下入做咗立法會議員你只係70分之一。黃之鋒做到嘅嘢已經遠遠超越咗呢70個人加埋㗎。 你幫佢助選啫。 喂唔係我覺得認真嘅。佢做到嘅例如你睇下反國教佢能夠做到嘅。你話當然可能因為佢本身當年係天時地利人和啦。但係佢嘅能力佢嘅智慧亦都展現咗出嚟。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公道要講嘅。咁喺雨傘運動期間，你亦都睇到佢嘅領導能力其實係超越咗其他人嘅。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客觀 嘅。 咁呢一喂咁講啦，你話佢細我咪仲多？咁我覺得做立法會議員比 咁你唔可以咁比嘅。 咁我覺得喺社會運動度，其實我覺得做社會運動嗰個挑戰係大過。做立法会嘅。 哦咁呢个系喎。 我觉得嗰、你嗰个面对嘅压力更加即时㗎嘛。你面对群众嘅嗰个情绪啊比你做立法会议员你所处 理。你咪就係睇 Facebook 啦。 都唔 恶笑。 唔系你。 Facebook 佢就真系即系一绝啦。 当然啦。 我都承认啦。 系但系你就算喺条街你諗下而家全香港有几多个20岁嘅后生仔系有佢咁 popular。 同意。 咁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啦。 咁唔係呢個已經係資本啦。 哦 ，OK， 係咪？呢、這個已經 咁你揾唔揾佢助選啊？你講到咁勁。 哦，咁我會問下佢聽佢諗唔諗 你叫佢過嚟撐下場喎、啊，即係話時話喎。 咁呢、這個 會喎、啊， 唔係嗱，任何嘅， 因為佢可以頂到你嗰個咩梁天琦嘅喎。 呢啲邀請我會作，要作都會做嘅，咁啊該做的會做。咁但係你頭先講開 ready 唔 ready 就係、是、其實 yes and no 我成日想講咧，就係、是、理性上我係 ready 嘅，即係你要做嘅嘢就去做。但係有陣時成日都會覺得咧，你從政其實就等於跨越嗰度苦道門啊！我成日覺得係即係你以前你都有相關嘅經驗啦，就係、是、你拋個身出嚟㗎啦， 啱啊！ 你即係由自己嘅一個私人生活， 公眾人物 係啦。 好烦 嗰下，我觉得系我系要少少时间适应嘅。 嗯， 咁但系都冇办法，都系咁。 你适应咗噶啦， 都可以，即系都系嗰句咯。即系我成日好怕咧，我试过啊嘛，因为就喺屋企楼下咧，真系好烂身烂世嘅时候，你俾人认出嗰下咧， 屌，就成日都系咁 嘅。唔系，我就觉得嗰下我好尴尬咯， 系嘛？ 即系我记得有一次我喺唔知边栋商业大厦做完嘢出嚟，咁啊见到有个。嗰啲廣告、 啊、 就話啊，唔知邊度有玩具減價。 哦，即係你想去， 咁我見到嚇、啊，我望下，跟住望到 咩玩具先？ 咁我睇咩玩具咧？咁跟住 唔係性玩具得啦，大佬。 要咁我見到冇啊，咁我就自己去自言自語，哦，佢冇 LEGO 嘅。 哦， 咁跟住隔離有個師奶就望住我，就認到我啦。 嗯， 即係嗰下好驚啊嘛。 啱 啊，因為點解咧？你公民黨嘅身份，你大狀嚟啊嘛，大佬你點會玩 LEGO 嘅咧？咁樣。 咁我又 即係細路， 我又唔怕嘅。但係我意思就係嗰下我自己 off guard 啊、 嗯， 即係我冇準備啊。 OK， 咁嗰呢一啲嘅小嘢， 你話買俾僆仔， 咁你買玩具又唔係做虧心事， 唔係得。咁我冇得呃人嘅，我亦都我啲 lego 等曬寫字樓㗎。 啊， 咁冇嘢嘅。但我意思就係呢啲咁嘅小嘢，就係頭先講嘅嗰種跨越嗰種門。 嗯 嘅一啲少少嘅累積， 因為你要成為公眾嘅焦點，其實有時你都要自己適應嘅，係咪？你個意思就係咁講。 唔係，但係我覺得你做公眾人物又唔同做明星喎，因為其實如果你做公眾人物，如果你尤其係做政治呢一範嘅話咧，即係 true to yourself， 其實我覺得即係做翻你自己本人。我覺得反而其實有個親和力喺度嘅喎， 我盡量保持翻我自己， 即係等於阿傑哥走去食糖水咁啫嘛， 係，但我唔係食糖水，我有時衝紅燈啊嘛，即係唔係揸車啊行路啊， 哦、 你明我？ Okay, 我啲同事成日都已經鬧我噶嘛，但係我成日覺得咧，即係你唔係話啲車來車往飛嚟飛去你就衝出去啦， 係， 但係如果真係冇車嘅， 係， 我成日覺得 咁香港人係咁噶啦， 你冇理由點會咁噶嘛？但係你唔好講遠啦，就咁郭榮亨啊，早幾個月。佢就咁，因為佢太太生第二胎， 係 佢喺過馬路去醫院探太太嘅時候，就俾某部影咗嘛。 哇！ 點啊？ 即係衝紅燈咯，哦、即係行啊，過追追鑊啊！ 唔好執著呢啲啦，我掉煙頭就俾人告過。我嗰啲我趕住佢真係去做街站咧，喺觀塘嗰度。 係、你 又係過咗呢、這個即係行人嘅。 你哋講呢啲嘢， 抄個 牌啦！你哋講呢啲嘢都冇， 即刻俾錢算啦， 都冇鬱敏咁霸氣嘅。鬱敏嗰陣時嚇、啊，即係搭呢個火車，即係衝入去呢、這個嚇、啊，即係頭等，係咪唔嘟卡就話咩啊？我係立法會議員嚟嘅，你有冇咁霸氣啊？即係 我真係我唔敢啊！我 你唔可以 take any advantage。 係咪係咯？即係你唔係嗰只。 你唔單止係即係年紀好 young 啦，其實你條大狀都 young 嘅。你09年先做執業大狀。 啊，我比起讀第一個 degree 就已經即刻做大狀嗰啲，我已經叫年紀 quote and quote 大啲 嘅。係， 即係大幾年啫。 嗯， 係啊。咁又唔，其實有好多大學一畢業，你諗下，大學18歲，咁22歲、23歲已經23、4歲已經做大狀，唔出奇嘅。 你係已經係比較 senior， 因為我 senior， 我讀多咗啲書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蹉跎咗啲歲月。 你幾多年啊？讀大狀，即係讀 law 㗎？ 我係2005啊， 03年你翻香港嘛？我記得我睇維基百科你講嘅， 好似你 有翻過嚟， 跟住去咗北大啊， 跟住去咗北大幾年，跟住再。先至去 英國。喂，你去北大？ 點解去北大咧？ 你識劉嘉怡噶？ 或者 我咪嘉怡咪我師姐咯。 哦，我以為你揾阿即係鄭松泰一齊讀書啊。 唔係，我哋係喺同一個時空，係喺北大係唔熟嘅，即係但係我知道。 哦， 我知道佢。 即系你嗰阵时系哦，你即系大家都系香港人咁样样，会系有啲学生组织啊？ 有搞，我哋搞香港 哦，跟住先喺北大读完，再读 LLB， 跟住先至去英国读书嘅。 喺英国， 因为其实个转接就系、是、我以前都分享过嘅，就系零三年嘅时候，我系觉得好恐怖啊嘛，即系我系身处其境嘅沙士。 嗯， 我嗰阵时北京咧系我要翻墙啦。咁我睇到香港新聞啦，我睇到明報啊嗰啲啦，跟住我媽又打嚟話：喂，阿仔好 PK 喎！ 係啊，沙士啊嘛！ 香港啲新聞話北京而家擴散， 係啊， 爺阿媽市面好平靜喎。 咁係因為無知啫。 係啦，跟住我媽就話：誒唔好理啦，嗱，我寄啲口罩俾你， 啊， 即係你自己保自己啦。 係。 咁我同我隔離有個台灣仔同房，一齊就都收到屋企人嘅口罩，咁一人一個啦。我戴咗 N95。 嗯、 我哋两个傻佬喺校园度行， 咁咪俾人当怪物咯。 系啦，人哋觉得你前线咩事啊？咁 即系好似韩国咁样样啊。 跟住我最有印象嘅呢一幕咧，就系我有一日我翻到去法律学院，我对住个大妈，即系嗰啲 admin 啦，咁佢哋叫老师嘅。佢话杨岳桥，你做咩啊？我唔系老师。 OK， 明白。 好大镬啊！北京 唔系啊，新闻北京有非典啊，没事。 即系 佢仲要攞住份报纸，我记得佢攞住份报纸。政府说没事， 即系佢啊觉得你喺度散播恐惧。 系啦，佢话系你哋香港人特别矜贵，你哋怕事。嗯、我心谂，你话我信佢你啊大妈，定我信我妈？ 唔系呢个就系正正就系好似旧年咧韩国现象咁样样咯，即系驱逐嗰啲港生啊，就 系 话你自己戴口罩就唔尊重佢哋啊，又成噶嘛， 一模一样。但系嗰种感觉咧，因为我系身处其中啊， 嗯、 我更加觉得哇好恐怖啊！即系呢一个系令到我觉得呢一个制度系我信唔过嘅。 系啊， 跟住你翻嚟香港 就七一啊嘛。即系我系七一后先翻嚟嘅，其实。 O K， 跟住就去英国读书， 跟住就读埋完成咗北大嘅学位就去英国咯。 嗯， 咁就其实去英国最主要就系因为我觉得其实就真系七一啦。 系， 即系当年嘅廿三条，我都仲记得。 想读法律， 系我真系觉得哇，原来香港咁脆弱嘅。 嗯， 即系我会觉得你读法律嘅话，唔好读其他地方，你真系要读翻英国，你一定要保护翻，你要保护 维持翻呢个港英嘅价值咁样， 又唔系嗰次，而系 林记啊嘛，你真系 唔系你一读你咪读咯，你咪咁嗰阵时最快就英国嘛，咁咪跟住翻嚟，咁咪我觉得你要投身嘅话，你就投身翻香港，保护翻香港嘅法治，原来系咁脆弱嘅嗰阵时嘅感觉。 喂，话时话我再睇维基，你唔单止系去过北京读大学，即系呢个所谓大中华啦，你七一人民批嘅原来 系啊。 即係葉寶林啊、陳景輝嗰啲，係一路人嚟嘅。 佢哋嗰陣時冇咁美點雙輝噶嘛， 冇咁左交，冇咁左交。 佢哋嗰陣時未去到咁高，即係層次被攻擊嘅。我記得嗰陣時，嗰陣時都仲係大家當然我可能我唔識啦，但係嗰陣時大家都仲係比較 low profile， 即係比較低調啲。 咁事實上你即係都有啲相似啊，即係先後即係都嚇，即係都去大班嗰度做節目啦。系嘛？你而家都系啦， 系啊，我而家系， 仲会做而家冇啦嘛？ 有即系 有照做，因为网台啊嘛。 系 ，OK。 咁只要你唔喺节目度宣传自己，咪得咯。 嗯， 你照评论啫嘛，我做时事评论员冇所谓噶。 嗯， 系啦。咁系啦，头先讲开系啦，七一人民币有份嘅。 嗯， 咁都系嗰个就系因为阿嘉怡咯，即系阿陶君衡都认识嗰位师姐。 系， 嗯。好啦，有啲網友啊，嗱你嗰個問題講完咗啦， 差唔多啦。 有啲網友啦，即係 Alex Lee 嘅網友啦，佢就即係 PM 過我哋，咁啊即係問你問題嘅。係嗱，你點樣睇本土派啊？即係本民前嘅即係梁天琦咧，補選嗰個選戰啊，本土派有幾大威脅咧？你覺得係？佢覺得你唔係本土喎，好唔本土喎，同佢。 咁啊係啊，話時話你又親人民批又左交啦， 係又大中華交 喎。北京呢個大學讀呢個咩法律碩士。 哇！呢啲正正就係退聯嗰啲人咧，即係其實係即係最恨之入骨嗰種人嚟 嘅。但其實我覺得幾個層面去睇嘅。第一就係你認識中國唔代表你係應該咁講。你而家對手其實講到尾咧就係共產黨。 系， 咁人哋咁熟悉你，你点解唔熟悉下人咧？ 嗯， 咁我觉得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系、是，所谓本土其实冇独家嘅。 嗯， 你睇当梁家杰都公开讲过，其实公民党都要去，因为公民党就系十年啊嘛，今年踏入第十年，我哋都要去面对本土嘅。咁我哋都要喺我哋嘅党纲嗰度 去思考點樣將本土嘅呢啲元素等埋落去我哋啲。 我 challenge 過佢啦，佢講啲阿媽女人嚟 嘅。咁唔係，但係唔係，我成日覺得本土，例如咩叫本土咧？我用翻兩個例子。 好啊，你講。 第一， 聽下你個説法。 第一，我頭先剛才提及過嘅，你幫小業主， 嗯， 其實小業你其實講本土咧，唔好講到咁高冒遠， 嗯， 係。 其實你保護自己， 冇咁空泛， 係啦，你講翻你保護自己屋企先， 係。 你自己屋企唔好俾人圍標，已經係一個本土嘅最微細嘅其中一點嚟嘅。 好重要。 好啦，你由呢一點推而廣之、就是，就係其實公民黨咁多年講司法獨立，呢、這個其實都係香港價值之一嚟噶嘛。 嗯。 咁呢個本唔本土？只不過你話喺公民黨創立或者早年，我哋冇用到本土呢兩個字，但係其實隱約都係透視到你係要捍衞呢一個價值噶嘛。 啱、啊、 又或者如果你對香港嘅嗰個想像，例如你點樣去 define 香港呢，我用幾個啦，大家有唔同嘅諗法。 嗯， 司法獨立就係我哋頭先講過啦，自由對自由嘅嗰個絕對嘅擁抱，對人權，你會尊重唔同人，有唔同嘅選擇權。 嗯， 呢個都係自由嘅一部分啦。好啦，你去擁抱呢啲嘢嘅時候，其實係咪就等於捍衞緊本土嘅價值？ 即係香港核心價值。 係啦， 係。 咁我覺得呢一啲其實都係本土嘅，唔係話一定要去到上升到某一個層面。先至本土，當然其實你可以話呢啲係唔同嘅門派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呢一種都係本土之一嚟嘅。 嗯， 好啦，咁如果我反問你啦，踢劫你贊唔贊成啊？ 唔贊成。 OK， 去驅黃你贊唔贊成啊？ 唔贊成。 呢、這個去旺角搞啲大媽你贊唔贊成啊？ 唔贊成。 OK， 嗯， 即係我接受唔到，唔代表嗱咁嘅。你話我即係我戴頭盔又好，乜都好啦。嗯，你客观上呢啲行为的而且确系间接地系有啲影响嘅，我觉得呢个你绝对有，因为你令到真系个社会去讨论呢啲嘢嘅。 影响咩先？ 你令到个社会真系。 Agenda setting 系啦，呢、這个我觉得系你要俾 credit 佢哋嘅，喺呢个层面而言。 O K， 唔代表你赞同佢真系走去踢呢啲嘢，我觉得呢个唔啱嘅。但系唔代表佢背后佢咁样做达唔到佢嘅目标，就系、是、令到社会去讨论同埋去集中翻。去講翻水貨客嘅問題，此其一。其二，我覺得要你如果你要去到從政嘅高度咧，你唔係就係去睇一件一個點，你而家睇一個面， 嗯， 即係點解你班人要走去做先？你係咪真係聊事鬥非咁過癮？我覺得未至於嘅喎。 嗯， 如果俾我後生十年，如果我唔係即係有專業背景，我可能我都會做呢啲嘢嘅喎。 係， 因為我都真係 angry 噶嘛。 係。 即系我觉得你要去分就系你话有啲人有冇背后嘅其他计算，一定有。但系你话有啲人系咪纯粹从心里边 genuinely 即系诚恳地去做一啲行为去表达佢嘅不满，我觉得一定有。尤其是当唔好忘记嗰个位咧系好猖獗嘅，其实，即系水货， 水货系， 其实好猖獗。咁呢一样嘢你要去理解咯。 嗯，唔系，因为如果我理解咧，即系其实点解你哋做唔到一样嘢，佢哋做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填补咗嗱，即使你觉得你自己都系本土都好，但系佢做到你唔会做嗰样嘢，就系、是、本土嘅社运啦。因为其实你自己本身公民党，你自己都叫有议席啊嘛，即系你系有政策嘅论述嘅，但系你系冇社运嘅参与啊嘛。 嗯， 咁所以就系话你喺嗰个 infiltration 嚟讲，即系嗰个社运嗰个投入度嚟讲，尤其系。啲街坊接觸到嘅係見唔到你哋，咁樣樣，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佢哋就做到填補到你哋唔肯填補嘅空隙咯，就 唔係的而且確，咁你又要，所以呢個咪兩睇咯，一睇嘅兩面就係、是、你冇議席喺立法會，你就冇你既冇嗰個優勢，就係、是、論述政策係倡議嗰個方面，但係當然調轉咪就係你冇包袱咯。 而問題就係話。所謂政策嘅論述，你哋又冇嗰個權力喺度啊嘛，即係你哋有議席，大問題就係話你哋都喺你喺議會入面都係少數啊嘛，都係即係呢個點解佢哋係會即係興起，就係因為民主派即係過往嚟講嘅建制內面嘅參與咧，已經係冇成效啦。 我明啊，呢、這個其實你必須要同意一點咧，就係而家有一班人特別可能係相對年輕嘅，對於過去幾十年嗰種膠著。 系 毫无寸进，你同我讲你仲要和你非非，唔系嘛？ 系啊系啊， 喂，我明噶、 啊， 因为真系卅年有几多个？ 系你明，但你认唔认同先？你会唔会做先？ 嗱，系啦，我唔会完全同意，但系我觉得从政就系、是，尤其是如果市民对你系你要有啲高度嘅话咧，你真系要去谂下，咁你可以做啲咩啦？ 嗯， 即系我觉得系啊，我而家成为 泛民呢一个佢哋讨厌嘅一份子，但系唔代表我成为咗一份子之后，我要同呢个泛民一样啊嘛，永远，即系有冇嘢可以改变咧？ 系， 我对唔住，我而家当然冇一个良方可以即刻攞出嚟讲，但系我觉得我愿意去谂嘅， 系， 即系我亦都觉得其实社会真系变咗噶， 系， 自从雨伞之后，大家都去反思究竟呢个议会。除咗喺入面禁制，無論係支持定反對之外，你仲有啲咩可以做呢？呢、這個我覺得係值得大家思考。 好啦，我當你入到立法會，咁你同而家嘅泛民有咩唔同先？你覺得你作為公民黨其中嘅代表，因為嗱，你阿姐啊，你啲阿姐阿哥其實都係好 decent 嘅，好 elegant 嘅，好 blue blood 嘅，大佬係咪？即係你唔可以好似長毛咁玩拉布啊，即係掟嘢咁噶嘛。 我反而想講就係、是，我覺得喺梁家傑，當你睇到你以梁家傑做一個例子，我哋曾經上一次都講過啦，佢自己都有改變嘅。 嗯， 其實當梁家傑都有改變嘅時候，其實公民黨都願意改變嘅。我相信，即係大家俾當然我。俾時間呢個係有啲人覺得係一個藉口啦，但係我呢個係衷心嘅。我覺得其他黨我唔敢代表人哋講，但係我啲公民黨係願意嘗試嘅。咁如果你問我本人嘅話，咁我相對包袱少啲啦。咁我作為相對年輕嘅，我亦都願意試下新嘢。即係頭先 off mic 我哋都講啦，我連騎呢嘅片我都願意拍。 即係 this AY 係咪？ 咩咩啊？你兩個 你冇唔係啊嘛？你冇睇 this AY 嘅？ 冇。唔 係嗰啲，唔係我自己一啲宣傳嘅片。 就我搞 this AV 嘅， 攞個爛 gag 嘅。咁即係我意思就係呢啲係年輕相對係有願意去試嘅，咁當你去到頭先嗰啲就唔認真，即係相對玩啦。但如果你去到議政嘅時候，或者你去面對將來個局勢嘅時候，我覺得我嘅包袱比起啱啱入議會嘅梁家傑，我係少啲嘅。咁、 哦、 你必須係要同用啱啱初入議會嘅去比較啊 嘛。其實我一路都評斷咗好耐嘅咧，就係、是香港嘅政客係扮斯文嘅。你諗下人台灣當年朱高正 係 咪一嘢人哋都係德國博士嚟㗎 ，high 過你公民黨嗰啲， 我甚至想 資深大狀好多㗎，大佬。 佢一背後 即刻跳上去個台度，一手搶個麥佢，係咪唔俾你通過個法案？有咩問題呢？喂，你個論述好簡單啫嘛，你呢個係咩個萬年國代啊嘛？喂，你唔係人民選出嚟嘅政府嘛？我點解要 respect 你咧？咁我咪要透過呢個肢體行動嚟衝擊呢個制度咯。 我明啊。呢、這個其實甚至我會，如果我褪翻下一步，我當自己一個時事評論員嘅話，我甚至唔會驚訝喺未來嘅可見嘅將來會出現剛才提及嘅事情添。即係當議會。其实你谂下，喂，你对住功能组别，你点会唔讲粗口啫？ 系， 你对住吴亮星、陈建波之流，你其实而家讲粗口已经唔够啦嘛。 啱。 咁下一步就会系咩咧？我唔会惊讶有人去咁做咯。亦都开始，其实你睇香港市民， 其实有好处噶。如果你公民党即系代表中环价值都咁做嘅时候，其实即系香港。能夠反映到好多問題出嚟， 我唔知道我哋有冇咁嘅，有冇咁嘅吉事，的確呢個係要吉事嘅， 要吉事嘅。 我唔知道。 做得兩次你係點噶啦？玩咗兩嘢你就習慣噶啦，大佬。 嗱又嚟啦，我哋 呢位長毛，次次都係一出世就識搞嗰啲嘢 咩？我哋有位網友即係Alex Lee咧，又問問題啦。喂，其實你講啱啱講嗰啲即係前色嘅本土咧，同埋雙王所講嘅本土咧，似乎完全兩回事喎。喂，你首先你講講即係。你覺得佢哋成功喺邊？成功嘅要素喺邊度先？其實 係咁，你，我覺得你係做咗一啲好多人自己敢想不敢做嘅事， 係 係咪？即係肢體衝突，其實喺香港嚟講係有心理，即係一個好大嘅心理包袱嚟嘅。當你講咁多年和理非非，對有啲人嚟講，連粗口都唔能夠接受，更何況身體碰撞，係咪？我覺得呢、這個。是突破了某些人的心理關口的。咁亦都令到吸引了某些人的。咁、你唔完全同意唔代表佢唔能夠達到佢某些效果嘅、效果嘅。 我諗其實嗱，啱呢位 冇答 呢位網友佢所講嘅即係同我諗同我理解嘅雙王呢有啲唔同嘅，即係我諗佢所講嘅雙王啊，即係尤其係近排所一百毛點解紅咁紅啦，我覺得即係其實可以解釋到嘅，因為點解 你唔知呢我答你一百毛點解唔紅咧，其實係一個社會現象，從社會科學嘅分析就係咧，即係我有睇少少嘅一百毛嗰個咩頒獎典禮， 分獎典禮 係啊。 其實嗰啲係完全係玩交嘅。 係啊， 即係話你對呢個社會嘅制度已經係發覺冇出路嘅時候，我用改歌詞，其實嗰啲歌詞都改到即係歪歪斜斜啦。 但係其實就歡樂今宵啫嘛。 系啦， 系嘛？ 但系你完全系反映个社会，其实已经系要透过呢啲咁嘅方法嚟去 challenge 你。 咁啊，带翻落嚟双簧啦，即系而双簧，所谓黄杨达啊，即系热血时报啊，佢本呢样嘢系本身佢原本想做嘅嘢嚟嘅。咁佢成日都讲话，即系文化抗共嗰样嘢。咁其实佢搞热血时报嗰阵时咧，初期尤其佢自己本身。阿黄达佢又写小说啦，跟住自己又出报纸啦，系咪？跟住你又吸纳到即系譬如一啲漫画家咳神啊嗰啲咁样样。咁其實佢係吸納到一啲咧，叫做係嗰啲叫做係即係做文創嘅人。咁呢樣嘢其實係佢其中一個成功要素嚟。咁而且佢係回應到佢即係一啲本土嘅訴求嘛。咁而點解而家係 overshadow 咗即係呢個成個熱血時報，係因為佢 overtake 咗佢 position 啊嘛。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喺某程度上嚟講咧，即係除咗個肢體衝突之外，係文化上面其實佢都回應到嘅。其實 咁呢個係嚇，我同意 嚇。咁啊，即係時間就差唔多啦啊。咁 喂，加加時得唔得啊？喂，大佬， 我聽朝好早啊， 聽朝好早啊， 聽朝好早， 俾咗15分鐘我啦。 好， 我轉頭翻嚟， 我轉頭翻嚟。